们彼此要努力，有快乐要珍惜，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爱一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努力，有快乐要珍惜，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